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听二位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聚与合，银与合，聚银与合，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我看看干娘爱窝窝，干娘爱窝窝的脸像一张白菜叶子，掀起衣襟擦眼泪。又看看古老茬子大伯，古老茬子大伯阴沉着脸，抱着双膝背靠墙，闷着头的抽旱烟，心里十分痛苦。原来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这些日子乐过了头，他们见我和古玉桃在小车会里扮演棒车的村姑，又扮演公子和坐车的小媳妇儿，方圆几十里人所共见，真像骨秀双穗，天生一对儿。便想在我进京念书之前把这门亲事凿定，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玉桃娘也就含笑九泉了。土改之前，两家门楼有高低，并不是天壤之别。土改之后，我家原封不动，他家一步登高，两家难分上下了。老两口子只觉得十拿九稳，马到成功，也没有找媒人，亲自登门联姻。他们哪里知道，我家早被鬼迷心窍，梦想着我被哪一位达官显贵招为东床家婿，全家也攀龙附凤，沾个光，怎么会叫我娶个头顶着高粱花子的柴火妞呢？赔本赚吆喝。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兴冲冲开了口，我家却给他们兜头浇了一瓢冷水。碰巧我的外祖父正住在我家里，这位三家村东轰先生出身的老爷子更是满脑瓜子功名利禄思想，一点也不顾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的脸面，吹了吹几根稀疏的猫胡子，鼻孔里冷笑着哼道：哼，犬女焉能配虎子，哼，你们还是见格而求去吧。隔壁古玉桃和秋老虎正爬在水蜜桃树上，扯着耳朵偷听两家老人的说话。 虎哥，这位老爷子念的是什么咒啊？ 古玉桃小声问秋老虎道。秋老虎和我都爱听评书，常听走村串乡的评书艺人说三国，满肚子耳识的学问。他的脑瓜子没转弯，便答道：三国的时候，孙权想跟关云长攀亲家，就打发媒人到关云长家里，劝关云长把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关云长一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他那个狗养的儿子怎么配得上我这个虎生的女儿？这就叫虎女焉能配犬子。 我听这位老爷子说的是犬女。 古玉桃醒过味儿来， 他骂我是狗养的。 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灰头土脸从我家走出来，古玉桃恼羞成怒，跳下水蜜桃树，风风火火找我拼命。我挨了一顿暴打，这时才恍然大悟。二小子，我打定主意了。古老茬子大伯抬手抹了一把脸，露出了笑容。玉桃名下有八亩地，我卖了这八亩地，也送他进京念书。你念到哪儿，他也念到哪儿，棋逢对手。 那八亩地是咱们家的饭锅。 古玉桃从席上的搓板上一跃而起。 您敢卖地，我就敢上吊。 说着，他从屋檐下摘下一条捆草的绳子，搭在老枣树的树杈上。小妹，秋老虎一阵风跑出屋去，从古玉桃手里把绳子抢了过来。干娘爱窝窝一阵气虚，歪倒在被垛上，伤心透顶了。唉，古老茬子大伯一声哀叹，抱着头蹲在了炕沿下。小小的一个黄毛丫头，难倒了这位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我蔫溜溜地走了。滚吧！在我身后，秋老虎哐当把门关上了，插上门栓，顶住门岗。那时一条300里的京津公路，只有一家私营的远通汽车行跑客运。这家汽车行只有一辆老掉了牙的大轿子客车，却不烧汽油，也不烧煤炭，全靠七棱八瓣的劈柴做动力，跑起来带着一股飞灰弥漫的浓烟，远看像一头尾巴上着了火的老牛。早晨6点钟，从前门建楼子发车到通州城内40里，气喘吁吁跑1.5小时，路过我们榆林村对岸的绿杨堤车站，那就傍上了。这辆老牛破车在京津二市之间一天跑一个来回，车到天津卫不敢逗留片刻，司机拨转车头，嘴叼着饽饽上路。从天津卫的金刚桥起点站返回北京前门建楼子，早已万家灯火，夜市都快收摊了。车少人多，车厢里像密封的沙丁鱼罐头，车顶子上也坐满了人。车顶子上有一圈半尺高的栏杆，又攀上几条交叉的粗大麻绳，车跑起来，乘客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就像竹筛子里摇元宵。一路上不能打盹儿，要抓紧栏杆和麻绳，免得车走大甩弯摔下来。点大汽客票价昂贵，从绿杨堤车站到北京城内70多里路要花2斗玉米买一张票。车轱辘一转，大米白面，手把方向盘，给个县长都不换。那个马脸汽车行老板镶着满口金牙，戴着满手戒指，一只腕子上一块手表。北京有一房家眷，天津卫有一处外室，沿途还要沾花惹草打野食儿。我是个穷学生，进城念书坐不起远通汽车行的客车，一向是步行30里到通州南站坐火车。有时行李沉重，走路不便，怕错过了火车的终点，便在绿杨堤车站的茶棚雇一辆2等车或雇一头走驴。开学前一天，我头顶着鹅毛大雪进京，离村之前想跟古老茬子大伯和干娘爱窝窝告别。走到他家门口，却只见古玉桃身穿大红棉袄，头戴夏天遮雨的尖顶斗笠， 垂着眼皮，一勺一勺喂猪。秋老虎戴一顶大狗皮帽子，站在他身边嘀嘀咕咕。他们一见我走过来，都冷起脸子。古玉桃扭个头去，后脑勺上有反骨。秋老虎转过身去，脊背像一堵墙。他们不愿借口，我更不想服软，回家背起行李我就走了。从大桥上过了河，到绿杨堤车站，那雪下得更紧了。茶棚下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只有茶棚立柱上拴着一头瘦驴，脊梁骨像刀棱子，饿得啃立柱上的树皮，还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倚靠在泥台茶座上，里外车胎瘪得像两层皮。平时坐二等车，骑脚驴子，从绿杨堤车站到通州南站，逆风而行，一斗玉米，一路顺风，只要八升。不是大雪天，我舍不得花这个钱，省下钱来买书。顶风冒雪，路难行，行李沉得像一只石滚子，才不得不忍痛走过去问价。驮二等车的是个罗圈腿的小伙子，赶脚驴的是个斗鸡眼的老头，两个正躲进茶馆里跟茶馆掌柜的掷骰子，赌的是炒瓜子儿。我连叫了几声，他们才回过头来，皱着眉头刺了我一眼，恼怒我打扰了他们的雅兴。二等车比脚驴子跑得快，罗圈腿小伙子开口就要两斗半玉米，斗鸡眼老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只比罗圈腿小伙少要两升，都比坐远通汽车行的客车贵得多。打定主意敲我的竹杠，掏空我的腰包。大丈夫命中犯小人，我偏要赌这口气，一毛不拔，两条腿走路。从绿杨堤车站北上六七里，京津公路切了拐弯，穿过一片绵延连亘的沙丘，地名红眼窝。红眼窝那大大小小的沙丘上，有的长满炸棚科，有的长满牛蒡，有的长满鸡里狗子，有的长满酸枣科子，也有几棵雷击的老树，八里流星半死不活搭满了老果窝。太阳落山，暮色苍茫，盛夏歇赏，刮狂风下大雨，常有打闷杠子的歹人跳出来拦路抢劫。我弯着腰走得很急，猛一抬头看见红眼窝，一阵心惊肉跳。前瞧瞧后看看，大雪中几里路只有我孤身一人，好似羊入虎口。一下子我腿就软了，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像儿女英雄传里的那个安龙梅，走上穷途末路，身陷困境。这时身后响起一串叮叮咚咚的柏铃声，风雪茫茫中若隐若现，有人骑驴赶来，驴是黑的，雪是白的，难道此人竟是爱骑乌云盖雪小黑驴的十三妹？站住！骑驴的人大声呼唤，却又被风雪噎了回去，但是听得出是个四五十岁的粗声大气的汉子。啊，大刀王五，有史可查，当年谭嗣同南归，大刀王五一路护送，直到我们榆林村以南28里的河西坞镇，两人才洒泪而别。 那时沿北运河南下的驿路便是眼下京庆公路的旧辙，骑驴的人渐渐近了。只见他身披一件蓑衣，头戴一顶毡帽，嘴里喷着呼呼的热气，胡子上挂着双铃子，坐下的大轿驴四蹄流水，他还嫌慢，鞭打不停。 大伯， 我的眼泪扑簌簌淌下来。上驴，快快上来，快呀！古老茬子大伯笑呵呵的从驴背上跳下来，不等我推让，把我连同行李抱到驴背上，他给我牵驴。 大伯，风雪交加，您老人家还…… 一大口泪水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啊，你干娘病啊，我不能送你到南站啊。古老茬子大伯扬鞭一指，到红眼窝秋虎送你，我就回去了。 多谢虎哥。 我吸溜着鼻子， 刚才我到您家辞行，在门外看见虎哥铁青着脸，只当他跟我不解扣，只扭身就走了。 古老茬子大伯苦笑了一下，他说是玉桃打发他在红眼窝等你。我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哽咽着说， 我跟玉桃从小一块长大，没有红过一回脸，这一回是我小肚鸡肠，大伯您替我给他捎个话，我不恼恨他了。 儿啊，你是个好心眼的孩子。古老茬子大伯沉重地叹了口气，眼圈一阵红。哎，善有善报，你不管喝下多少瓶墨水，心可不能改色。不知不觉进入红眼窝，突然从沙丘上跳起一个雪人，手里拿着一根枣木绝把子，吓得大叫驴蹦跳起来，我也惊叫， 劫道的 畜生。古老茬子大伯大吼一声，那个雪人比我更大吃一惊，叫了声爹，便低下头僵立不动了。我眨了眨眼才看出那是秋老虎，他头上包着羊肚毛巾，脸上插着锅烟，翻穿着棉袄棉裤，露出白里子，又落满了一身血，活像一只北极熊。 虎哥，你可真会吓唬人。 我定住了神儿，咯咯笑道。秋老虎的头更低下去，想要钻进裤裆里。古老茬子大伯怒气冲冲夺过他手里的绝把子，骂道，赶快送你兄弟上火车，伤了他一根汗毛，我把你和玉桃都打得缺胳膊断腿，倒栽葱活埋了你们。 爹，你老人家别生气了。 秋老虎吭吭哧哧， 等我送二弟回来再跟您老人家领罪，只是别叫我娘知道。 你刚走，玉桃就跪在你娘面前招供了。古老茬子大伯把手一挥，走吧，早去早回。秋老虎接过鞭子，吆喝一声，大叫驴奔跑起来，他紧抓着龙头，跟大叫驴跑得快慢合拍，我骑在驴背上稳如泰山，头上顶一碗水也不会洒出一滴来。一路上我跟他逗笑，他却像个聋子听不见，又像个哑巴不吭声。我坐上火车，火车开动了，从车窗里看见他牵着驴站在栅栏外，我向他连连挥手，他突然呼叫着， 兄弟兄弟， 然后 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哇哇放声大哭。我不知他为何如此伤情，事过多年才打破了这个闷葫芦。原来当时古玉桃想出个毒招，唆使秋老虎到红眼窝埋伏下来，等我走到红眼窝，绝把子打断我的右胳膊，叫我不能拿笔写字，也就上不了学，仍然留在榆林村，他俩包下我一辈子的吃喝。秋老虎抢在我的前面，刚走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古玉桃害怕了，他后悔了，就跪在干娘艾窝窝的面前告饶，古老茬子大掰，急忙骑驴追赶，我才避免遭劫。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帘子》。

30多年前的旧作，我就能闻到柳香居那袅袅的炊烟气味，铁玉米饼子熬小鱼的气味，挂着露珠的扁豆花气味，柳壳子地里晒蔫的青草气味，又好像听到河边的蛙鸣，绿树浓荫中的鸟啼，看见红头绿翅的蜻蜓在野麻地上飞来飞去。于是我那少年时代的身影便好像从柳香居的篱墙下站起来，笑嘻嘻地映入我的眼帘。我揉揉眼睛，想看得更真切，这个头顶着高粱花子的野小子却又一转身不见了。我的影子一闪而过之后，又映入眼帘的便是柳香居的歌婶和一线红母女，事隔多年仍然历历在目。柳香居坐落在榆林村外，也是旧日运河滩上蒲柳人家的格局，低矮的泥棚，爬满豆角秧子的篱笆，精条扁扎的柴门，门前便是三岔路口，从榆林村渡口过河的行人都要一直走到柳香居门前才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出远门跑长途的贩夫走卒便在柳香居门外的大伞柳下歇脚，横躺竖卧歇个晌。于是居住在柳香居的歌婶和一线红母女二人应运而生的开了个小饭铺，店名是我给起的。那时候我还念小学，拿自己的压岁钱从庙会上买了两本通州文翠斋书铺石印出版的小书，一本叫《绝妙好词》，一本叫《绝妙好诗》。《绝妙好诗》中选入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开头两句是：“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我便见景生情，穿凿附会，给这个小饭铺起名叫柳香居。小饭铺没有挂门匾，只在大伞柳上挂起一面酒幌子，几里外都看得见。当时刚打败了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从峨眉山杀到北运河来，日伪军归缩通州城里，困守孤城一座。八路军在护城河以外建立了民主政府，乡村一片太平，柳香居的生意兴旺了一阵子。柳香居的风光景色和柳香居发生的故事，我曾加减乘除写进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不过虽然人物有原型，故事有出处，但是有加有减，又乘又除，也就失去了本来面目，似是而非了。例如小说中写一个年轻的说书艺人跟柳香居主人的女儿相爱，便是经过我的嫁接而变种了。在那个年轻的说书艺人身上颇有我的影子，然而我跟柳香居主人的女儿并没有发生爱情。我是6岁上小学那年才到柳香居走动，真正的柳香居主人的女儿一线红已经12岁了。虽然异性相吸是个科学定理，然而6岁的我刚缝上开裆裤，人事儿不懂，12岁的一线红也像2月2的桃李刚带春色，不到3月3打不开花骨朵，两个人怎么也吸不到一块儿。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的一位好友 当今中国的知名作家。有一回好酒贪杯，喝过了量，胡说八道，却妙语连珠，当众扒皮而又自吹自擂，在一群拜到他门下的女弟子面前，硬说他五岁那年就爱上了当时红得发紫的女电影明星李香兰。这个耸人听闻的自我表现，惊吓的女弟子们目瞪口呆，然后有一阵欢呼跳跃。此公一向口谨，酒后才能吐真言，不可不信，当然也不可全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话虽如此，我却一直存疑。我和此公亲如手足，是30年拐弯的老朋友，可算知己知彼。如此童年花絮，怎么几十年对我秘而不宣，反而年过半百，竟在晚辈人面前大言不惭？我认定，只怕他是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走火入魔，这个初恋的神话，很可能是他自己新造的幻影。等到我12岁，18岁的一线红出嫁那天跳了河，却是如鱼得水，水下脱身，寒窑中跟他的情人另入洞房。还是我眉头一皱想出的主意，可见我和他在私情上并无瓜葛。一线红原名红线儿，只因我们榆林村有一种甜桃品名叫一线红，我爱吃桃，便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一眨眼就叫开了。我管一线红叫大表姐，管他娘叫二姨妈。榆林村的家家户户祖上都是外乡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本来非亲非故，可是为了安身立命，有的路上认了干亲，有的进村拜了把子，这一来反倒圈套圈，环扣环，一条线穿百家姓了。一线红的生身之母跟我的干娘爱窝窝是亲如一奶同胞的干姐妹，所以我和他家就是姨表亲了。村里人管二姨妈叫山鸽子，嘴上留得的小字辈管她叫鸽婶，她是口外人，来到榆林村几年已经满口京腔，只是拐弯抹角还有点舌根子发硬，带出3分乡音，我听着更觉得悦耳。我们京东北运河人管长城以北叫口外，那是因为长城有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和张家口。长城像京东的枕头，头顶着口外2个省，东边热河，西边察哈尔。察哈尔百里草场出产马、牛、羊，热河省穷山恶水，以出产鸦片烟跟云南、贵州、四川齐名，号称云土、贵土、川土、热土。北运河上胆大包天的穷家强悍子弟，有的到察哈尔贩牲口，有的到热河省种鸦片烟，比在本乡本土扛长工当佃户收入多10倍，只是脑袋瓜子拴在裤腰带上，一个粗心大意，小河沟子里也能翻船，就得扔了命。到口外种鸦片烟要城邦搭伙，领头人叫长盘子的，有的带10-20人，有的带20-30人，2月2出口，11月初1回家， 他们从官府或财主手里租下大块烟田，搭起窝棚，挖寒窑，一住就是九个月。穷山恶水，有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有无霜期短，种一葫芦，收一瓢，每年只有三个月的口粮，那九个月全靠打猎和挖山菜充饥。吃不上饭，却都抽鸦片烟，男男女女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穷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便跟种鸦片烟的汉子做个露水夫妻，吃上九个月的饱饭，挣下一身单裤单褂，一身棉裤棉袄。一线红的爹扔下比他大九岁的媳妇儿和还没有过满月的女儿一线红，也跟着一伙种鸦片烟的人出了口，自己的一座窝棚搭起来，又领下一笔工钱，便在热河的山沟子里买下了哥婶。哥婶当年只有13岁，不是父母卖的，而是被仇家所卖的。这个穷山沟子竟有文曲星下界，出了个大学生叫毛南山。毛南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放暑假回家发动山民毁坏烟田。哥婶的爹一个人一把镰刀，一夜之间就砍掉了20亩烟田的罂粟秧子。财主家告状，官府派兵抓人，毛南山逃回了北京。哥婶的爹却坐了牢，严刑拷打，死在了县衙门大堂上。哥婶的娘和四个女儿被财主分别卖给妓院、马戏班、老妈作坊和种鸦片烟的外乡人，全部身价算是包赔他的损失。哥婶被捆成粽子抬进窝棚里，他又哭又骂又啐，宁死不从。一线红的爹不气不恼，解开绳子，挥了挥手，打开窝棚的柴门，放他出去。他刚走出去几步，只见那个财主的几个打手躲在怪石和老树后面探头探脑，不怀好意，吓得他一声尖叫，扭头又跑回到窝棚里。一线红的爹很心疼他，吃穿都是他占头份，只等到他18岁才同房。也就是这一年，一线红的生身之母死了，一线红的爹不愿把女儿接到口外，长大也跟种鸦片烟的外乡人做露水夫妻，就把哥婶送到榆林村给一线红当继母。他留下一笔钱又返回口外，没走多少日子，日本鬼子就发动了战争，占领了北京。长城以北划归伪满洲国和伪蒙江自治政府，封锁了长城各口，内外30里制造无人区。一线红的爹从此一去没回头。哥婶拉扯着一线红过了一年又一年，母女相差12岁，不知内情的过往行人只当他们是姐妹俩。我到外村上小学，一去一回都从柳香居门前路过，每天往返两趟。柳香居母女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都耳闻目睹。我6岁到邻村的学堂念书，这在榆林村可算是史无前例，方圆左右几个村庄也是独一无二。当时到私塾和学堂念书的，除了财主秧子，便是想到北京学生意和到天津学手艺的人。学生意要能写会算，学手艺也得多少十几个字儿，所以学生意的至少要在私塾念3年， 或是学堂里念完高小，学手艺的至少要在私塾念个一年半载，或是在学堂里念完初小，学生意和学手艺都是三年零一节出师，出师以后就能靠学得的本领挣饭吃，家里就要给他娶媳妇儿、办喜事。他们都是念够了书就到北京和天津学徒，上学的时候已经十岁开外，有的大到十二三岁，伸出胳膊比我的腿还粗。从我们榆林村到邻村的小学虽然不到一里路，却要穿过沙丘、青纱帐和柳棵子地，还要过一条小河岔子。小河岔子上有一座小桥，已经老态龙钟，少说也有百八十年的历史，过一辆牛车都摇摇晃晃。有时过往行人正赶上一阵大风，小桥就像跳起了秧歌，扭扭摆摆舞蹈起来，过桥的大人小孩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纷纷落水。白沙河床，旱季水过脚面，雨季也没不了顶，掉下去淹不死人。可是干娘怕我受大个的同学的欺负，又怕我失足落水而一命呜呼，就命令他的干外甥女儿一线红每天护送我从这座秧歌桥上过来过去。有一天天阴要下雨，刮的是不大不小冷飕飕的东南风，一线红牵着我的手走在摇晃起来的小桥上，忽然曹八字儿从我们身后一阵风似的跑来。这个曹八字儿比我大八岁，念了三年还是一年级，十四岁的大小子跟我是同班同学。他一膀子撞在了牵着我手的一线红身上，三个人都从桥上掉到水里，河水虽浅也淹到了曹八字的肚脐眼，一线红的胸口窝，我的下巴颏。当时我和一线红都不会浮水，水一过胸就喘不过气来，曹八字假装搭救我们上岸，却在一线红身上又掏又摸找便宜，一线红就跟他打起水仗来，扔下我无依无靠，被河水冲得东倒西歪，身不由己，倒下来就得灌坛子。正在这时候，十七岁的长工艾景贵扛锄下地，把我和一线红救上岸来，又掐住曹八字的脖子，牛不喝水强摁头，灌得像一只大肚子蝈蝈，七窍六孔都冒水。一线红把我背回柳巷居，晾干了衣裳才能上学。我在小河岔子里东倒西歪，呛了几大口水，也许有几只蝌蚪、毛虾、小螃蟹钻进了肚子里。我的肚子疼得叽里咕噜响，好像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拳打脚踢翻跟头。我满炕打滚，吓得一线红打开后窗探出身子向河湾子那边喊道， 娘快回家，救命来呀。 一线红的爹种鸦片烟，积攒了几个钱儿，买下五亩河滩地，只能种豌豆、大麦、西瓜。西瓜拉了秧，便到了连阴天下大雨的季节，五亩河滩地落成了一片浅水洼子，水过地皮湿，只能豁荞麦。哥婶儿和一线红丰年能吃饱，欠年也饿不死。哥婶儿听一线红喊叫连声，急忙回家。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